现在各种各样的设计博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后我们很多的竞品都有自己的海外特派电台啊，海外的各种驻地的记者啊什么的。 羡慕吗？ 非常羡慕。但是我台终于也要有第一次驻海外记者发回来的那个报道了啊！今天前面开个玩笑，今天我们是第一次采访来自海外的一个设计师。 那就由我们隆重邀请著名曼城球迷、旅新加坡设计师 Dennis。好，鼓掌。另外是不是我们到时候这里要和一段那个充满异域风情的那种咖喱味的音乐进来？ 印度风情的背景音乐对吧？我没在印度对吧？ 然后大家听到第三个声音了，那个 Dennis， 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哎，大家好，我是 Dennis， 我现在在新加坡，工作生活。够了吗？ 不够。 要现在就要整个介绍一下吗？还是 我们的上一个嘉宾介绍自己介绍了一个小时？ 你们上一个嘉宾是谁啊？李创奇啊。 对啊，我们被我们的听众吐槽说他在那边讲了一个小时，我们一句话都插不上。 大家好，我是 Dennis， 那么我差不多。我之前在上海跟 JJ 和 Leon 也一起共事过，当时在惠普，然后差不多2010年六年前吧，来到新加坡，来到新加坡的设计圈，差不多搬砖搬了快六年了， 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 在南洋搬砖，对，在南洋搬砖练就了一份强健的体魄。之前一直在惠普工作，那么最近刚刚加入了东南亚的一家独角兽公司，叫 Grab，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 之后可以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对，我到时候可以那个着重来那个解释一下现在在做什么，然后新加坡的整个环境啊什么的。 好，那简单来说就是 Dennis 以前也是我们的同事，然后跟上一期的那个嘉宾180的嘉宾不一样，这一期我们三个都是曾经的 患难与共的 啊，对， 同样在默默搬砖的。 我们以前就属于一条搬砖流水线上的三个小蚂蚁。 对，你想象就戴富士康那种戴着工作帽，然后戴着袖套，对吧？在流水线上并排站着的三个。 对，一个负责焊东西，一个负责把元件放上去，最后一个对，上去摸两下，检验合格了，好。好，那个我们还是切入主题吧。 其实今天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这样的一期，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个日子。因为之前其实有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的电台其实是由一位曼联球迷跟一位阿森纳球迷组成的，但是呢今天又加入了另外一位曼城球迷 啊。那个跟某些不懂足球或者对足球不感兴趣的女听众解释一下啊，这个 Leon 前面介绍的三支球队是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当中的三支劲旅，然后曼联代表的是曼彻斯特联队， 对， 阿森纳代表的阿森纳队，曼城队代表的是曼彻斯特城队，然后曼城队也就是 Dennis 所支持的那个球队跟本人杰杰英支持的曼彻斯特联队是有竞争关系的。 同城死敌 也是近两年刚刚被包养之后才发家的暴发户 啊。对，也不算近两年了，也有好多年了。 对，时间一晃还是挺快的。 然后我北伦敦充满信仰的大阿森纳队其实是带有一种悲情的这样的一个英雄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的，去为了自己的信仰， 第四的信仰， 千年老四。 今天好像那个开头实时切不回主题啊，主播表示很着急。 其实这是主题之一啦，因为那个为什么去说这些东西，因为关心足球的朋友或者说其实这也是在那个我觉得是设计领域一个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从2016年就是新赛季开始英超它换了 branding 了。 那个前两天关注我们微博的朋友可能也会发现了，我跟利昂针对英超今年的新的整个 branding， 然后引发了一些讨论，然后也贴了一些图。那当时说的那个我是正方嘛，对吧？因为我对新的这套设计还是比较喜欢的。然后 Leon 当时持了一些保留意见，对吧？ 那今天让同是那个英超球迷的 Dennis 同学，哎，可以来加入讨论，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套新的设计吧。我先说说那个大致的概况吧。反正，不管是对足球感不感兴趣吧，这个反正是一个设计界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哪怕是女性同胞，应该也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整套英超的这一整套的设计，还是能够看出一些时代的潮流的，就是整个设计界的变迁啊，不光是从 UI 啊、平面啊，以及产品啊上面来说的话，在传媒以及电视上也是有很多的延伸跟重合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算是一个可以去研究一下的一个话题吧。 然后你可以从它整个的这个，就是从它整个的这个 branding 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力上，你也可以发现英超真的不愧是当今世界上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不单单是足球，体育盛世吧。 哎，这个不是啊，如果算体育的话，它肯定是开发比较好的。但是 你说 NBA 不是 吗？ 啊？NBA 在美国都只能排第三啊，美国第一的是那个 NFL，橄榄球啊，然后是棒球啊，NBA 只能排到第三 哦，我是说，它整个 branding 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力 啊。 嘛，你 NBA 也好，或者 NFL 也好，它的东西仅仅几，我这么说，可能也就局限在美洲，对吧？ 对。 不过这个足球的这个 branding，如果平时有关注那个各国联赛，或者说，比方说你打实况打得比较多啊，对吧？你肯定会看到，每个国家的联赛他们的整个 branding 的包装，我觉得英超也是一直走 对， 在比 而 较 且 前沿的 最 一个 近， 位 因 置。 为就在昨天还是前天，我刚关注到那个，就是西甲它的整个 logo 也变了嘛。然后西甲的那， 是 对对 吧？ 对，那个 logo 的 又 变 变 化 了。 跟英超摆在一起，我觉得简直就是两个，一个正面教材，一个反面教材。我们可以在那个节目最后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链接啊，很有趣的就是，哎，你说。 其实不知道你们就是注意到没有？其实英超的这个新的logo，它其实是很早就 对 发 对 布 对， 了。 英超的 logo 是去年就发布的，然后当时 对。 也算是引起了一些小轰动吧。有人说那个狮子有点萌啊，有人说那个怎么样？但你可以看到，它一直到 今年 像星星。 整个 branding 被推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套设计还是不管你喜不喜欢，至少它是 work，而且是非常非常强有力的铺开来了。但是你反观那个西甲的那套新的，都算不算 branding 嘛？就是一个新的 logo，你可以看得到很明显的差距。就是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西甲它是这样的，它是跟去年以及之前的英超一样，它会把赞助商的名字写到整个联赛的 logo 里面。然后以前的那个赞助商是 BBVA 好像，然后所以它整个的 logo 的上面的字就是 Liga BBVA，但是这个字加上图形，相对来说还算是和谐吧，至少对我来讲，对于一个资深球迷来讲，已经看了很久了。但是今年因为他们整个换了赞助商，所以整个 logo 换掉了。然后， 是不 对 是 对 那 对，那个 个 银行， Santander 什么的， 对对对，一个红色 那 的 个 logo 红色的是吧？ 跟原来黑色的字以及七彩的那个东西放在一起，你会觉得哇，已经惨不忍睹了。因为我是在那个叫什么，就那个 logo 的那个博客叫什么 Brand New 上面看到的。对，brand new 上面，因为它会有 Brand 右 new， 边，每次 对。 都会有那个网友的投票嘛。然后这西甲的这个 logo 应该算是近期我看到的投票里面成绩最差的一个了。 而且它本身这个 logo 也是有几个颜色，彩虹色对吧？ 对，彩虹 彩 色 虹 的， 色，然后再加上这么跳的红色，感觉就是很怪异。 而且就是基本上就是放到一起，没有特别强的一个设计感，我觉得。那还是说回那个英超，就是我觉得它整个从去年来到现在的话，之前我看到的就是一个 logo，然后可能有一套利用了一些新的品牌字体，放了一些不同的版本的那个可能整个包装吧。但是在实际的比赛当中，也是到上个礼拜英超开赛之后我才看到的。我看到的新的英超，那个转播的时候，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哎，我在电视上在看 Dribble 的感觉，这是我比较强的一个感受。为什么说有那个 Dribble 的感觉呢？就是它整套新的设计是非常， 以色块为主的，然后那里面的那些动向呢，其实算不上非常的炫耀，因为你可以想到在电视传媒上，电视这个平台上，各种节目包装其实这已经是发展了非常多年了，这里面的动效其实本来就已经非常牛逼了，但是现在新的英超的整个节目的包装给我的感觉，那些动效就是追不上那些动效。非就是我用 AE 就可以自己拼出来的那些相对来说比较简洁的那些动效，所以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绝播的作品。不知道那个你们有看那个转播吗？ 你们都看了吗？ 我第一场比赛没有看， 我今年第一场也没看。 幸好没有看。 两位嘉宾，不对，两位嘉宾，一位嘉宾加一位主播，对本节目的那个准备工作做得不好啊。 不过， 我看了事后的，我看了事后的精彩集锦。 开玩笑的， 我也是。 那你们有什么自己的感受吗？ 这么说吧，就说那个，就像姐姐说的，它整套的这个在那个转播端的这套 UI，跟以前的版本相比，以前的版本是会有非常多的炫的那种，就是空间感的这样的一些通过三维辅助去做的一些动效的东西，但是新版上面是完全没有了，新版上面是以一个平面的这样的一个介质，对吧？但是又相比起来呢，它新版上面的它的这些就是动效的这样一个曲线的设计，又跟以前那种就是传统的电视端的那些TV 广告啊，或者说一些片头上面的这些动效是不同的，所以会让你感觉的像是我们在手持设备或者说那个我们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桌面端电脑上面的一些 app，所以会让你产生有在看到一个是类似像 Dribble 上面作品的这种感觉，对吧？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对，是的。然后除了这一块之外，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配色吧。 我看了那个，就是负责做这次那个英超它转播端这些界面的这家公司，它自己的一个官网上面的描述嘛。它用了两个词，其中一个词就是激进嘛。对，我觉得这次它在配色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就是体现了激进的。 不知道，我的感觉，我之前在 HP 做了那么多年的那个打印机相关的东西，然后我就看到了它色板就是 CMYK 的颜色，非常的亮骚。就是我在我那个大的显示 器里面 总结得好。 投出来的时候，突然把我的眼睛亮瞎了。我觉得它还是给人一种蛮焕然一新的感觉的吧。就你看你在看英超对吧？它本身是体育相关的一个赛事。然后这种很激进、很 bold 的这种效果结合在一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像耐克最新的那些设计啊，包括它的运动服和鞋子那个颜色，我觉得很多的怎么说就很多程度上，他们应该是借鉴了一些现在的这些体育赛事当中的那些很鲜艳的那些色彩，对吧？让人一看就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被情绪，整个情绪会被调动起来。 我能理解这种感觉了，但是其实对我自己个人来说，我其实英超的现在他选用的这套配色方案，其实对我来说我是持保留意见的。我并不是觉得它特别特别的能令人产就是怎么说，至少令我并不那么的并不那么的舒服吧。 因为我看了那家公司嘛，它也是英国的一家公司。包括在早之前，是那个谁啊，Moving Brands 还是谁，给那个奥运会做的那一套那个设计，整个包装也是会有那种非常激进的颜色加非常激进的动画，对吧？然后那时候的动效，我记得当年不是还传出过新闻的嘛，就是因为整个 TVC 实在是太闪耀了，然后导致有一些特殊的某种特殊疾病的病人，因为这种非常非常非常快速的闪动，然后导致心脏病复发什么的，然后挂掉了嘛。 不过他们的这样的设计风格其实也是好理解的啦，因为英国对吧？然后缩小一点，伦敦也好，就是一个以这样的一个设计，以平面设计著称的，或者说那个举世闻名的这样的一块地方。他们那边的公司，他们那边的人做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也是蛮也好理解嘛，对吧？ 但是回过头来，为什么在微博上面杰杰说他是对这套东西持正方的意见？那反过来说，我就是那个持反方意见的人。我觉得这里也要解释一下，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一概的去否定它。我觉整体来说我还是蛮喜欢的，但是某些细节的地方，我是觉得他们犯了跟那个就是最早 iOS 7的时候一样的一些问题吧，就是在一些细节处理的东西上面。 李阳当时跟我提他看到了那些他们 UI 里面的包含了非常重列表元素的那些地方，他就说里面的那些线条啊， 对，比如说什么赛事的积分榜啊，这些东西他直接是用线条去区割它嘛，对吧，粗线条然后加上粗的文字会让人觉得不够精致。 不过我在想是不是也是他会考虑到一些向下兼容的因素，因为比如说你像让你们做电视的话，至少你们还能控制你们这边产品的输出，就也许大部分还是大部分场合下只要考虑到高清，至少是那个半高清的这种分辨率吧。那他们那边我在猜想会不会他们也需要考虑各种地方的那些场所。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但是我印象当中对吧，像至少像他面向的这样的一个英国然后或者说欧洲这边至少已经是普及高清了吧。 对啊，他 1080p 应该是，对 对啊，他们官方转播就已经应该就已经是普及高清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反正 但是毕竟是一个那个40度的大夏天能够晒死很多人，然后很多人家里没有空调，而且那个其他地方都是烧汽油为主的，他们是烧柴油为主的。 好吧， 说不定那边有比较特殊的情况呢。我开玩笑，其实这个我也没有充分的了解过。 你说的是英国本地吗？ 我说欧洲大陆嘛。 欧洲大陆是吧？我觉得他们我不知道英超是不是很大一批的消费群体是其实在亚洲。 哦， 我觉得 是吗？ 我觉得尤其是增长点基本上是在亚洲，因为你看他们每年去夏季时候拉练基本上逃不了东南亚，然后中国，然后日本韩国，最多去个美国，从来没有听到过拉练去西班牙拉练，去东欧拉练，这你听也没有听到过对吧。 对， 那肯定是哪边赚钱，他们去哪边练呗。 去西班牙拉练，妈的，西甲要气死了。 啊，这倒也是。那 anyway， 这个说到这个全球化， 说到这里，其实我还想小小的安利一下。 那你说， 那个刚才说的是英超现在的界面嘛，我看不惯嘛，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跟它相关的这样的一款游戏，我是觉得各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不错，就是 哪个游戏啊？ 就是 Football Manager。 啊，足球经理啊。这又是一个非常硬核的游戏。 我觉得 FM 至少从2009开始，它的界面已经就是紧跟着界面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潮流，它一点都不过时，然后甚至在某一些细节部分上面它都做得非常的我觉得都做得非常的好吧。 这点我还是比较同意的，因为 FM 我也是一个算是资深玩家了吧，而且我也尝试去想曾经想要改他们的皮肤， 对， 然后我会发现哇靠，那个皮肤真是一个超级牛掰的工作量，它里面牵涉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界面实在是太复杂了。 我当年我也看过， 能做到，我觉得这样的产品，这种规模的工程能够做到没有什么 bug，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做到，哎，让李阳会觉得设计的还算比较好看，我觉得确实证明他们是做的不错的。 这里再说一个背景吧，它是一个曾经这个游戏是连那个就是转播界面都没有的，完全是一个文字直播这样的方式呈现在你面前的。 对， 如果它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呈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做的不好的话，你玩起来肯定是要吐的嘛，对吧。 我有差不多玩吐过。 那丹尼斯，你现在玩吗？ 啊， 我现 在 你现在还玩吗？哪个？ 我觉得我想玩，对吧？我每次打开之后我就停不下来，没有办法。 我正在等2017 会上瘾的。 我的电脑里永远保存着一份 FM 2010的档。 我记得他以前那个老的版本没有那个 3D 实况直播的那些版本，对吧？ 啊， 他那个时候除了就因为每个俱乐部他有他自己颜色，对吧？ 对。 然后他每个俱乐部的他各自主题的那个界面，我觉得他处理比较好。另外一个让我记忆犹新就是他在比赛的时候，他是下面是以纯文字直播的形式展现出来的。 对， 当进球的时候，他有一个闪屏动画，对吧？ 对对对对 我有很多次被他搞得热血沸腾过。 对。但说到它的界面的颜色，其实，这点我觉得一般吧。就是，你想象一下佛罗伦萨的球迷， 啊、哦，紫配黄是吧？ 那个 紫色 那 的 个 是 玩， 吧？ 对啊，那个玩起来还是挺扎眼的，好吗？好像我们扯得有点远 好，然后让我再爆个料，说个小秘密。其实我们官网的网址 anyway 点 fm 的 fm 表示的就是 football manager 的意思。 你这个扯得有点远了。 好好好，开玩笑的。 好。说到那个国际化， 对， 因为我当时跟李阳讨论英超这套新的包装的时候，另一点让我觉得比较诧异的是它的各个地方的本地化，我觉得推荐的还是不错的。 对，从这点上你就能看出英超或者说运营英超的这家公司的它的整个控制力，对吧？ 对，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对，你想在，因为英超在中国的转播方式新英嘛，然后新英作为一家这么抠门，然后这么 low，然后赛季第一轮就能出那个演播事故的这样的一家，我觉得管理上已经差到一定程度的公司，他居然在微博上随便 po 的一张 banner 那张赛程表，他都是紧跟着官方的那个新的那个 branding 来的。虽然里面的详细的排版是做的不太好，然后包括他中文版的赛事直播，他也有汉化过的。它里面用的字体是那个中文字体是比较玛莎鸡的那种感觉，但整体的设计风格还是沿袭下来了。我觉得这还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 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这就有点像你去看什么《中国好声音》啊，还是这种什么节目啊，就是他把国外的包装沿袭下来之后，把整套设计从头到尾都贯彻下来，这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啊，就从你说《中国好声音》这种山寨节目，对吧？它本身官方的一个什么微博营销号，它发的图可能就跟它官方 branding 上面的东西就已经产生冲突了。 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土地上滋养了那么多年的苦逼设计师，我表示，也就是开赛第一轮了，到后面慢慢看吧，什么结果现在还不知道的。 好，那我们刚才都是在说界面部分的东西嘛，那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为英超做这个新 logo 的这家公司，对吧？ Design Studio， 啊，对，Design Studio 是吧？ 了解他们的话，他们之前也是做过非常多的一些知名案例的。 我只记得那个 Airbnb 了， 逻辑也是他们做的。 就逻辑新的那个 对 是 对 吧？ 对对对。 那还确实都是一些比较大的案子啊，我觉得。 Airbnb 这个的确是，我觉得就说是一个飞跃性的这样的一个 对， 变化。 这几乎是那个2014年最成功的 对， 那个 redesign，但是当然也有，因为这个图形还是被人不是被人爆过料的嘛，就是，其实这个图形是并不是原创，但看过它的整套设计，你会发现，这个图形可能也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它整个设计在我记得我们节目之前也好几次聊到过这个嘛，对吧？给我感觉它的设计还是非常成功的，不光是这一小个 logo 上的图形，对吧？哎，那这个 Design Studio 它是哪个国家的？李阳，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也是英国的。 好像是英国本土的， 哦，是的，是的， 好像是英国的。 我之前看《Brand New》里面好像是两个 studio 一起合作的， 这个我倒是想起来，好像我们节目之前讲过吧，就是 对吧？ 那次15年几几年去那个 Airbnb 那边考察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对这个 logo 挺感兴趣的，我就问他们里面那个应该还算比较资深的视觉设计师，我说是 Airbnb 这套 logo 在设计的时候，你们这边的参与程度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一开始会以为他要跟我洋洋洒洒说啊，我们怎么合作，怎么牛逼，然后怎么样。然后他结果说那个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就是好像就 绑 是 着 说， 老子拧了。 没有没有，就是在整个 logo 的前期阶段，可能他们 in house 的设计师没有什么没有过多的参与，大部分还是 JS Studio 这边直接完成的。当然，我相信后面那些执行的部分，他们是需要做很多东西的。 那对于英超这个新 logo，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好萌啊！ 长得像猩猩呀。 哎，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我之前就是在我公司打开这个网页嘛，我打开那个 brand new 的那个网页，然 后就 嗯， 那个英超的那个其实是狮子对吧？ 嗯。 就跑出来了对吧？然后我后面有一大群女生，然后就说哇，这只猩猩好可爱呀！ 我觉得， 我的第一感觉的确 猩猩我倒， 跟丹尼斯说的一 你 样， 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给我第一感觉不像一头狮子，或者说是原英超的那个，就原英超的那只狮子，在我的印象当中太根深蒂固了。我觉得那个形象其实本身是已经是非常好的这样的 很 一个 高 状 贵 态 的， 了。 对吗？ 因为我之前倒没有特别感受到它是那个猩猩，但我在。就是说，新的节目里面，包括新的转播的时候，画面给我的感觉，好像这个 logo 在真的用的时候，我觉得它不够 bold，不够 strong。包括左上角出现的时候，因为它用的是一个白色带透明的一个颜色嘛，然后那个狮头降到一定分辨率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线条其实有点细的。然后在整个画面切换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它的 logo 会有一些放大放小的这种缩放啊、动画啊这样的。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白色，然后还半透明的浮在界面上，给人的感觉就没有那么的强烈了。它，会有点散， 如果你们读过那个，就是有耐心读过那个 brand new 下面那个那些 comments 对吧？有很多人不是他们会把自己改的那个版本把它传 对 上 对 去 对，是的，这个我还真没有耐心。我以前从来读到那个文章底部，我就不看了。原来下面有这么好玩的东西吗？ 我那天无聊翻下去看嘛，然后有一个人就 propose 了一个版本，他的那个整个色板，然后字体都没有什么变动，但是他把他那个 logo。就你们如果看过上几个赛季英超的话，他那个狮子是踩了一个球，对 对 吧？一个 对对。 身体踩了一个球，然后下面有那个 Buckley 的那个字嘛，然后他其实就把身体简单的去掉了，然后留了那个狮子头是正面的一个狮子头， 对， 然后还是把同样的这个 logo apply 到现有的那个 layout 上面去。其实我个人观点，我觉得那个还是我觉得比现在这个 logo 要更好看一些。这个狮子现在改成这个。萌萌哒这个样子，就是失去了一点经典的味道吧。包括它的字体也是，我个人是比较，其实比较怀念上一个版本的那个造型。 因为那个造型确实非常非常的经典。从那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用的，我都不记得这个时间了。但整体的感受是没有变过。 其实那个也中间迭代了好几次嘛，对吧？ 对。它中间改过颜色， 我是很喜欢之前的配色的， 那个蓝的，对 啊， 吧？ 对，是的， 它那个蓝色好像 对。 就是英格兰代表队的那个蓝色，对吧？ 其实英格兰的那个三狮旗我也很喜欢。 那三狮旗其实三只狮子还造型应该是不一样的吧？哦，我看到那个下面那个人做的那个版本了。 我感受到最主要，它现在这个就老狮子，它是个正面的，对吧？然后我就天然的就会给你一种就是。对，一种王者的这样的感觉，对吧？ 对，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回味的。他那个网友贴的那个。 对对对，因为以前可能我也没有注意里面的细节，但是单独把头领犬，你会发现，哎，其实光脸部的那些线条啊，然后它的那些光影啊，然后包括它各种细节的那个概括的程度，我觉得很适合做一个 logo 的，其实。 很考究。 对。 他虽然是一张正面的脸，但他并不是简单的镜像的，他是做过非常多的一些细节上面的调整处理的。 你们对那个新 logo 里面那个字体怎么看？ 哦，说回英超新的这个，我觉得这其实跟它的整个设计，整个包装的，之前我们说到的紧跟潮流，我觉得是一样的，因为现在特别流行这种 geometric 的这种 typeface 嘛。然后这套新的字体，虽然我现在不知道它的名字，但很明显它也是一套这种感觉的，有点像什么 Gordon 嘛，或者说那个叫什么，反正是挺符合现在潮流的。但说实话，我觉得。其实我比较喜欢以前的，尤其是我现在打开了那个博客，然后左右一一对照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原来那个稍微有一点味道吧。 它的辨识度会比现就是老的版本辨识度也会比现在版本要更高一些。 对，它就有点可能是稍微有一点衬线的感觉，但是把衬线非常弱化了之后的那种感觉。说到这个字体，其实我想吐槽贵坡，哦，不对，贵坡，贵贵贵阳啊，哦，不对，贵什么来着？贵南阳。 嗯， 我觉得，我记得以前我自己博客上我也提到过，就是我去那边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地铁里面用的那两套字体，其实给我感觉不是特别好，就是这 是什么 Ocean Sense 对吧？ 是叫 Ocean Sense 吗？我不知道是谁做的，反正就它的标题字体是这一套嘛，然后它的那个正文字体是跟伦敦以前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Johnston 还是什么的，就是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个 I 上面那个点是菱形的那个字体， 嗯， 对吧？就这两套字体，哦，我其实我都挺喜欢的，就单个放在一起看的话，但我就觉得他们也不是不搭，就是。这种奇妙的感觉怎么说呢？就是你要么两个非常非常的搭，你要么两个非常不搭，产生对比。但它就是处于在一种非常中间的状况，就是似像不像。然后，尤其是当那些标志性的，可以对我也不是一个专职的字体设计师，对吧？就我可能分不清楚，比如说 I 呀、J 呀，或者这种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烈的那种曲线的那种感受的那种。字母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些困扰嘛，而且这些困扰并不是说单纯设计师强迫症的那种困扰，对我刚来乍到的时候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我搞不清楚这边是地名还是说这是一个词或者是一个短语，对吧？因为照理来说它应该是把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大尺寸显示的那个字体作为标题字体，然后可读性比较好的那个字体，识别性比较好的那个字体去作为正文字体，对吧？但是这两个他选择的这两个字体其实差别不是那么的大，然后个性又没有那么的强，导致两个的我有点分不清楚，所以我当时有点想吐槽。虽然这两个字体单独拿出来看我其实都挺喜欢的。 哎，那正好趁此机会，丹尼斯，你跟我们再就是展开的讲一讲新加坡当地的一些跟设计相关的这些各个领域的一些东西呗，对吧？ 就是其实新加坡蛮搞笑的，就是不是搞笑，新加坡的话，新加坡就有一点好玩啊，我讲给你们听啊，就是说其实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有四种嘛，英语、华语、马来语和印度的那个泰缪语。然后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以英文为母语的，大约还有三分之一的新加坡的华人，然后四分之一马来人讲马来语，然后还有二分之一的印度人是讲泰米尔语的。但所以说你去地铁站对吧，其实你来过的话你会注意到，你去地铁站对吧，如果关门那个小型车门啊什么的，或者到站的话它会有两三种语言的那个语音播报。 但是 我记得我们哪期时候我也跟李阳提到过，我说当时说我当时去澳门的时候会特别的印象深刻，就是因为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多文化融合的地方嘛，什么英语啊、葡语啊，然后粤语啊，然后大陆这边的语言等等的，就在那边的包括机场包括其他一些地方，我现在依然感受非常深，印象非常深，就是他们的多语言做得非常 非常完整，就到处都是各种不同的语言。但是现在让我，虽然我在新加坡待了一个多礼拜，待了八九天，但是我现在其实并没有特别强的感受说那边的语言种类铺得非常的多，大部分东西还是以英语为主、 官方语言还是英文为主啊，就是所有官方的文件啊交流都是英文为主，但是其实因为人种的那个多样性，所以在一些社区商场、然后地铁站这些人口流动比较大的地方采用比较多的语言频的种类、这样的话就是说包括一些文化水平比较低的那个大叔大妈然后小朋友，但他们都可以保证他们都可以看懂、 不过我觉得新加坡这点比起澳门什么有优势，至少它那个还要稍微大一点吧。而且你上次好像也跟我说嘛，就是每个地方可能聚集的人群还是比较固定的嘛，可能在这一块地区里面明显就是中文会更多一点，那块地方里面印度同胞使用的语言会更。 其实新加坡政府这方面管控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比方说像人口居住啊，对吧，他们都会把印度人华人马来人都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他不会官方是不会允许 啊。所以说像他那些什么那个什么华人街啊什么小印度啊什么的，他其实只是可能休息的时候、休息天他们去聚集的地方，但是真正居住的地方其实比较均匀比较分散比较平衡的， 还是非常均匀的、 那其实还挺不容易的。 对，你在一个社区里面，我打个比方啊，具体我都忘了，就比方说40%是华人对吧，还有30%可能是马来人，然后还有20%是印度人对吧，剩下的就可能是洋人啊或者说其他国家的人，这样他会分开、对，因为种族和宗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 我一起想起了当年在美国不当心误入黑人区时候那个恐怖的心理。 哎，Dennis，那刚才你介绍了就是新加坡本地的这样的一个人口或者说人种的这样一个分布，那我很好奇现在在你所在的公司是不是也是类似这样子的呢？ 对，新加坡本地公司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对吧，你如果说是在跟在中国公司工作的感觉和在新加坡公司工作的感觉的区别，其实好玩的点就是你有机会去跟各种国家的人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去频繁的去交流，对，有时候它是一件好事对吧，你可以比方说你可以锻炼你的英文，然后你可以去了解其他国家不同的文化，尤其是像你做设计对吧，你需要去了解，尤其是在东南亚做产品，你可能需要有不同的了解，因为整个东南亚有差不多快6亿人口，然后国家有很多国家对吧，然后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这些国家，每个国家的它的那个文化背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融合你的想法包括你的设计思维。 能不能举点就比如说具体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之前你也曾经说过嘛，你现在所在公司是那个新加坡或者东南亚这边的 Uber 的最大竞争对手嘛对吧， 其实它纯粹的那个意义上并不是一家新加坡本地的公司，它其实是在马来西亚被建立的，当时建立的初衷呢就是说因为在东南亚刚才讲到那个本土化对吧，其实东南亚新加坡其实是一个例外，因为来过人都知道比较很安全很干净对吧，像一个城市花园一样，但是其实你去周边的国家像马来西亚像印尼这些国家其实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去创办这家公司的初衷其实就是想要有一个安全的出行方式，不知道 JJ 或者 Leon 在马来西亚有没有这个经验对吧，你如果打他的出租车在马来西亚很多地方他会有很高的那种司机骚扰乘客 这样的 对吧，然后脏乱差然后强奸啊什么强暴啊这种案件其实是很多的， 感觉跟中国差不多嘛，中国现在网约车多了之后现在这些问题不断被新闻媒体报道出来。 还有直播的是吧。 对。 空姐直播。 戴戴你懂。 对。当时出。我还是很关注那个国内的这些花边新闻的好吧。 对，你还是非常关注我们这些依然生活在那个 hard 模式下的。 没有啦，前 前段时间来那个来去那个北京滴滴那边造访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走在比较前沿的。我们如果拿中国举例子的话，中国其实出租车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方式吧。但是如果你来东南亚，你去马来西亚或者泰国，甚至是在印尼、菲律宾，对吧？他们的交通其实非常非常糟糕，并不像新加坡那样的那个流畅。那这就涉及到很多本地化的那个问题，包括服务的本地化。比如说，我们会有摩托车的服务， 对，好像 Uber 东南亚也是有摩托车的。 这个也是 Uber 当时也是听说是抄了我们的概念。然后还有很大问题就是说，在中国其实这两年像支付宝，对吧？那个在线支付、手机支付、移动支付，我觉得应该是已经无处不在了。 对。 但是像在东南亚的话，其实还是很多人是比较偏向于现金支付的。尤其是在像印尼呀、菲律宾这些国家，他们其实有的人，他们并不是有很多的钱，然后生活条件一般，所以他们能够拿到信用卡的门槛是很高的，所以信用卡的普及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我觉得在东南亚做服务也好，做设计也好，然后感觉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吧，你要先吸引那些劳苦大众，身边都是那个穷兄弟们。刚才那个支付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去看 Uber，去看滴滴，他们都很理想化。你要付个钱，对吧？直接接入支付宝，直接接入什么 Apple Pay，Credit Card，对吧？就很方便了，就基本上这块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像我们的话，就会遇到很多阻碍。你要考虑到现金支付，对吧？你要考虑到怎样去推广你，让他们绑定信用卡。然后绑定其他的那些，在新加坡的话，Apple Pay 都很流行啊，对吧？但是像其他东南亚国家，可能听都没听到过。 哎，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你们公司本身就天然的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或者说天然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是可以去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在线支付的东西呢？ 对，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了，我们叫 Grab Pay。当然，现在功能什么都是比较简单，但是我相信野心是很大的。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说，不能说多吧。 点到即 那就不说了，这个就不说了。有 Grab Pay，然后现在 Grab Pay 的话，也只是说让你去把各种支付方式可以很好的绑定起来。还有什么例子啊？还有的话，可能就是我觉得语言的 localization 应该现在也不算什么 localization 的问题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 app，像什么 Airbnb 啊，像什么 Booking.com，我觉得现在这些产品应该都有全球化本地化的一些问题。哎，不过现在我们的 Grab 已经可以支持支付宝 啊， 了。 对，我记得 Leon 以前在那个什么 支付宝在东南亚做的蛮好的。 对，支付宝真的很牛逼。 我今年去泰国玩的时候，那个好多那边的全家都可以支持支付宝。 新加坡也是啊，新加坡也是，基本上你去那个Chinatown 对吧？现在基本上很多中国的那个餐馆，他就鼓励你用支付宝付款，然后给你打个折。 居然还能打折？ 哦，刚才有一个蛮有意思，我忘记要讲了，讲到本地化，Leon 爱吃榴莲是吧？然后我们这边每年 Grab 在新加坡会有 Grab Durian，就是你通过这个 app。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本地化吧，就是说，因为榴莲是东南亚比较盛产的一种水果 具 嘛， 体是什么样子的？ 在每次的榴莲季，我们会有我们的服务里面会有一个抢榴莲的活动。那在整一个新加坡整个国家里面，会有十几辆榴莲车，然后在每一个区域派送榴莲，然后你在这个 app 上，你只要下单，对吧？ 榴莲 你如 车。 果足够好运的话。然后你就可以订到榴莲，然后他直接送到你家里来， 这件事情是几月份啊？ 就上个月呀。 哦，好吧，好遗憾。还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可以聊聊是吧？就是其实在做这些产品的时候，遇到蛮有挑战性的几个点，也是比方说不同国家的那个司机，然后司机里面还包括像。轿车的司机，还有摩托车的司机，然后，但是我们用的是同一个 app，这个挑战就非常大了。比方说，在新加坡的司机，他是坐在一辆开着很舒服的空调的什么尼桑的小轿车里面的，对吧？然后 放的那个 GPS 和手机的支架，对吧？很舒服的，可以点出那个 app， 然后可以接客，可以收钱。但是如果你去雅加达的街头，你去泰国街头，整个状况就完全不一样。同一个 app 拿在手上的人是，就跟你我之前去北京看到的那些那个所谓的滴滴，不是滴滴，我在北京看到那个百度骑士是吧？ 啊，对， 就是类似这种的，然后他们手机都放在裤袋里的，对，然后他们接客的时候还会，如果在骑的话还会从口袋里拿出来，骑摩托车，所以这个对我们设计其实挑战也蛮大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localization 吧。对，我觉得现在文字上的 localization 都不算什么太大问题吧。之前在 HP 做不同国家的东西，我相信面对的那个挑战已经在这个面前，我觉得都不算什么。 那个最多也就是汉化一下， 对啊， 然后那个处理一下一些比较特别的那几个国家的 case， 然后 对啊， 然后处理一下比较特别的极端长啊、极端短啊什么的这种 bad case， 对啊。我们遇到的都是那种非常现实的问题。 不过像你前面说的这个问题，你们后来是怎么样解决的呢？是出不同的客户端，或者说在同一个客户端里面，用不同的模式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因为我们还在做。其实我们其实是换了 一，我可以猜一下吗？ 你猜。 送支架呀。 你支架架着你的前轮在那边开，然后抖发抖发抖发抖发，你能看到什么呢？ 站在前面说了，你那些摩托车上你怎么架支架呢？前面后面都放东西了。 其实他开的时候不用看啊，对吧？ 送支架其实这个成本倒是挺低的。 就是其实是一个接客嘛，就是说你的乘客下单了，对吧？然后如果你有客人的话，其实就是需要有一个视觉上的反馈或者一个物理上的反馈。你就知道你需要停下来，你要去接乘客。 所以我觉得还是送个支架，然后屏幕上面通过一些比较对比比较强烈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方式，去让他知道，哎，现在有一个新状态进来了。 而且事实上，至少从我看到的那些什么百度骑士啊什么的，让他们光用支架，我觉得也不现实，因为摩托车它也不是时刻在那个摩托车上的，它有可能一会儿要停下来休息啊怎么样的，在一些比较穷苦的地方还有很多防盗的问题。 对，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解决方式，送个带挂绳的手机盖，然后让它挂在脖子上。 好有创意啊。 这个不错。其实我们当时的思路其实是想要think out of box， 对吧？就是除了手机屏幕之外的东西我们能够做什么。支架其实是一个灵感，对吧？但是我觉得在一些恶劣的条件下，一些恶劣的这个使用场景下面，我觉得手机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完全不是完全抛开它，我觉得可以抛开一部分，因为所有的场景依赖于一个四寸，或者像雅加达这样国家那些人可能用的是一个三寸或者更小的那些小的三星的小的安卓机，对吧？就是完全是不可能的依赖于这个屏幕，所以我们也在想，就是说可以通过一个物理的一个设备， 做个专用的外设， 对吧？ 是吧？ 可以做一个外设，对吧？现在这种什么蓝牙设备不是很多吗？可以跟你手机连接，对吧？ 然后做着做着就做出来一个 Google Glass。 可以安在你身上啊，或者安在你的摩托车上，让你开骑行或者运动的当中可以很快的可以看到一个状态的一个反馈，然后再使用你的屏幕去完成下一步的操作。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会是一个比较低成本和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况，因为毕竟你如果特意去开发两套app， 毕竟也不是很现实。因为其实在那个国家也有人是开，就也有人可能是开那个出租车，不是出租车，是那个私家车载客的。 对，你给的选择太多了，反而人家都搞不清楚了到底自己应该合适的是哪个东西。 对， 嗯， 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不？ 其实我可以给大家再补充一下 Dennis 同学的个人经历啊，就是他最早是在那个跟我一起在惠普，然后后来在阿里也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当然那个时候也挺早了，然后在新加坡那边其实 又是去那个新加坡的惠普，那个也算是大公司。然后现在的创业公司，对 Dennis 同学来说，等于是可能是经历比较全了吧，就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司都有经历过。那你纵观国内跟国外的这种工作环境，以及大公司以及小公司这种环境，你觉得你这几年工作下来会，个人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模式，或者什么样的环境？ 你是指国内和国外，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公司和小公司两个话题是 不一定要是从这两个维度，而是说，就是因为我觉 吗？ 得你的经历其实也算是丰富吧，虽然比不上李昂丰富，对吧？但是那个， 不要黑我好吧？ 对，这李昂阅思无 阅 数。 思无数， 这样没法聊 老 了。 甲鱼啊！ 本来就没让你聊嘛，我让 Dennis 聊啊。 10年的时候来新加坡之后，我有6年，差不多6年时间，其实没有跟国内的公司有太多的接触。在新加坡工作的话，在这边接触比较多一些。不知不觉当中，我也慢慢丧失了对中国的这些公司环境、办公环境、设计环境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不如JJ 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比方说你在百度啊，对吧？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或者说你们的工作方式， 哎，这个话题怎么抛回来了呢？ 没有，我等下会接的呀。 其实我跟利昂，应该说我们两个其实经历不太一样吧。我是比较待的公司也比较少，然后那我只能说说我自己工作的那些情况吧。因为像在百度这边，从直观上的感受来讲，就是典型的大公司嘛，各种分工会比较的细。除了内部的一些可能好玩的项目，或者说创新型的产品，会有比较不太一样的配合方式。但大部分的情况下，哪怕说那个公司的可能项目的时间比较赶，或者说，人工比较紧张，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会保持非常完整的一个流程，或者说分工，相对来讲会偏死板一些吧，我觉得比起可能其他的一些创业初创公司那种感觉，所以对于每个员工，包括每个设计师，他的专业的技能其实会要求的，不会要求的这么泛，或者说那么的广。很明显的就是 T 字形那种发展的人才不一定会有非常好的那个发展空间，而是他可能会比较关注某个关键点上的一些员工，他在关键技能上面的一个发展吧，所以说总的来讲就是一个大公司吧，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对吧？ 对，就是每个人都是一颗螺母，然后有人是六角的，然后有人是三角，有人是十字的，然后那个螺丝刀也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这个感觉还蛮深刻的，因为之前我相信我们都在 HP 待过的话，也是蛮有体会的。比方说，你做视觉设计师的话，可能你在那边待久了，你并不一定跳得出那个框框，对吧？你日复一日在做的，你做的事情，虽然你能够很 focus 的做你所做的视觉设计，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种快速发展的这种节奏之下，如果你只做好你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是不够的，你竞争力应该是不够的。为什么就是说我为什么也是决定加入一家互联网公司，也是加入一家初创的互联网公司，也是被这种魅力所吸引吧，因为我觉得节奏会比较快一些，然后的话，不会一成不变的只做你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你跳出来就是想做一个，就是做好一个产品，对吧？因为你在一家大公司做的事情，你可能做好的是一个界面，或者你做好的是一份 style guide，或者做好的是一份什么logo 啊，或者什么东西的，但是你来到初创公司，我觉得对你的整体要求都会完全的不一样。你需要有更好的协调能力，有更好的沟通能力，有更好的设计能力，你才可以去做独当一面的事情。因为你做的是一款 每个人都需要用到的产品，在一家节奏这么快的互联网企业里面，你不可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慢慢悠悠的做好一件事情，对吧？你面向的不是那种企业级的客户，冷冰冰的企业级的产品，对吧？你面对的是普通大众的消费者，用的人肯定是你的，可能是你的爸爸，可能是你的妈妈，可能是你的老婆。在这方面我觉得国内的大公司和国外大公司，我觉得也是差不多的。所以说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就是说，你来到一家创业级的公司，你的目标是要创造一款让你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者让你自己都比较自豪的一个产品，都乐于使用的产品。所以我觉得那个挑战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精神状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需要去掌握的技能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能不仅仅只是 focus 在 visual design， 你可能会，对吧，像我们 Grab 的做的这个产品，像去雅加达，我有很多同事是哈佛大学毕业，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他们就去雅加达的那个乡间去和那些司机聊天，做 user research， 就是我觉得那些都是很有趣的，是在大公司你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的一些体验。 所以其实说到这，我是挺喜欢 Dennis 以前用的一个词，因为我好像记得 Dennis 以前的个人网站上，他给自己的 title 写的是那个叫什么 multimedia designer， 对吧？有这么说法吗？ 啊，对对对对对对 对， 我放的是 multimedia designer。 因为程序员这边其实现在都流行叫什么 full stack 的什么 developer 什么的，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词就相对来说有点 geek，但是在设计师这边来讲，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multimedia designer， 我觉得还挺符合的，因为这个 media 还，我觉得还不光是说你设计的方面平台或者说媒介是什么声光电或者说视觉啊听觉啊等等的，而更多的可能是说你接触到的不同的渠道，或者说你做的不同类型的事情，然后就像你前面说的接触不同的人，对吧？然后要听不同的一些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然后你除了做设计之外，你也是一个产品经理，也是一个用研，然后可能也会接触到更多的就像你前面说的那些那个什么 out of box 的那种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 对对，谢谢，我还没有理解到 什么意思。终于被那个被解法了。 我这边也想小小的补充一下，就是关于那个你是去一家初创公司也好，或者说在一家就是已经占据一定体量的这样一家在某个领域里面占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工作也好，那个我是这样去理解这件事情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会去加入一家初创公司？你明知道在初创公司工作的话，肯定要面对的是数倍于在一个比较平稳的这样的一个公司要面对的工作压力也好，或者说工作强度也好，对吧？这个其实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比在已经度过这样的一个时期的这些公司工作要累嘛，对吧？ 对，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对于一些有野心的人来说，或者说有长远的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的能力也好，或者说对自己未来有所期许的这样的人来好，他们渴望的反而正是这样的一种危险的状态，因为它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它是一个相对危险的状态，所以它有可能会变得更好。 反正不管什么样的时代，不管什么样的不管什么样的场所，或者说什么样类型的职业吧，我觉得总归是挑战越大的地方机会就越多嘛。 对，所以反而就说你回过头来看，如果说你要加入一家初创公司，或者说你已经在一个初创公司了，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的话，那可能就做不好这件事情了。 我记得以前看那个 Steve Jobs 传的时候，他讲过，就是你想要继续卖你的糖水，还是跟我一起改变世界，对吧？我相信，很多一部分进入初创公司的设计师，可能真的是抱着这种情怀去做他们的工作，去做他们的设计的。 但是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其实不是非常的美好。 不要这样嘛，不要揭穿嘛。 不过，说到初创公司，因为最近我们公司正好在校招嘛，明年的那个校招，然后也接触到一些同学，包括我们自己这边的可能实习的同学等等的。给我个人的感受是，今年至少中国这边对于设计师来说，他找工作的机会并没有那么的好。一方面，可能积攒了这么多年的培训班出来的 UI 设计师，在市场上已经有点过饱和的那种。然后，就像李阳以前一直说的嘛，就这每个行业都是一样，尤其是在 UI 这边，就是底层的从业人数特别的多，但是真正符合要求，然后能够站上金字塔尖的那些人，其实又特别的稀缺，然后就会造成了整个就业情况的有一些不够好吧。然后我会明显的感觉到，很多同学其实在包括从去年年底开始吧，就给我感觉就是有一些非常强烈的那种危机感，那种会觉得找不到工作或者怎么 很 样。 简单嘛，来新加坡嘛。 就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好聊一下嘛。就说至少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即便你有产生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这样的危机感，但是你在寻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千万不要做那些病急乱投医的事情。比如说你为了要得到一份工作而不顾三七二十一的，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领域的东西，你都去投一遍。这种撒网式的方式，我觉得其实是非常不可取的。就像刚才说到的，其实你去大公司也好，你去小公司也好，你去一家创业公司也好，都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你准备好要在那里做什么吗？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去的地方你该做什么，或者说你想要做什么的话，即便让你瞎猫碰上死耗子投进去了，那往往结果也是不好的，对不对？ 其实那个利奥跟我一直，我们不是一直都在筹划着我们 Anyway 点 FM 的那个线下活动。然后，其实我想顺便问一下 Dennis，就是在新加坡那边整个设计师的氛围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也聊过，包括北京那边的同事，然后深圳那边的同事，就可能哪怕是在中国，可能不同城市的，至少在 UI 设计这个圈啊。就是它的整个交流的氛围啊，共享的氛围啊，包括整个设计师的状态，其实会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不知道，就你的感受来讲，新加坡那边整个设计圈的那个氛围好吗？ 说到新加坡的设计圈，我觉得讲到新加坡的设计，有一个东西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新加坡设计理事会 （Design Singapore Council），那它也是其实算是新加坡设计界的大 boss，因为这个机构是新加坡政府下面的一个国家机构，然后我之前看到他们有推出一个设计2025的计划，那整个目的就是希望扶持本地的设计，然后发展国家的设计水平，希望让设计融入日常人们的生活，因为新加坡政府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对设计的认识，其实正在慢慢提高，而且在新加坡80%-90%的设计公司其实都是很小的企业，所以他们需要去扶持这些设计公司，然后设计的人员，帮助国家的不管政府部门也好，然后他们的金融企业也好，甚至是一些 IT 的大企业也好，他们希望用设计去创新。所以，由新加坡设计理事会就是一年一度会举办一个，每年有一个设计的嘉年华，叫做Singapore Design Week，也就是叫新加坡设计周。它差不多每年有差不多2个礼拜的时间，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好几个地方都会有展出、有讲座、有工作坊啊、有交流会啊、有学生设计师或者说是从业的设计师的 交流活动，而且覆盖的面也很广，它不仅仅是比方说是UI 或者 UX， 不仅仅是视觉设计，它其实比较广泛的包括了像室内设计、家具设计，然后平面啊、产品啊，甚至到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甚至到城市规划和广告，基本上全都包括在内。就这些从业人员可以借此机会，在这一年里面自由的交流、分享作品，然后探讨他们的经验，互相学习。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之前也有幸参加过两次，然后参加了几个 workshop， 我觉得收益还是蛮大的。之前有跟他们的食品设计师交流，然后就是听他们讲怎样设计食品的 out of box experience， 就是叫什么开箱的体验啊，开包的体验，一包薯片它怎样的材质，怎样的声音，打开包装的时候怎样的味道扑出来，可以让人更有食欲。我觉得还是学到蛮多的东西的，就是跨界的这些知识对于你平常设计来说都是蛮有灵感的，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式去探讨视觉、听觉、味觉、触觉还有嗅觉这些基本的这些知觉的体验。如果 anyway.fm 的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以后来新加坡，我记得是六月份，到时候可以看一下那个网页的链接，我记得是六月份，每年六月份都会有新加坡设计周，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我觉得在新加坡的话 UI UX 这方面的那个从业人员还是很有激情的。比方说我其实认识了蛮多小伙伴，就是之前我有去参加过一次新加坡线下的一个 Dribble 的 Meetup， 当时其实人并不是很多，我们也是在一个很小的 studio 里面吃点那个自助餐啊，然后吃点披萨呀，然后互相聊聊天，然后大部分的人都是来自那些小的 startup company， 本地的一些小的那个初创企业啦，当时也认识了一批人，现在还有在联系。后来那个 Dribble Meetup， 我后来也没有去很多次，因为其实新加坡组织的我觉得并不是非常好，因为干货也不是很多，就是大家聊聊天，吃吃东西。后来，大家比较忙，可能去的人也比较少。 对，因为我参加过上海这边可能以老外为主的那些聚会活动，我感觉外国人的氛围就喜欢是这样，就是可能干货是一方面吧，大部分的场合其实 冷餐会社交， 对对对对，以 social 为主， 社交对吧，社交。 然后我觉得我当时是在那种场合下，我稍微会有点不太适应，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羞涩的男子。 其实差不多啊，其实差不多，因为其实在新加坡生活那么多年对吧，然后也有和洋人一起交流啊，然后参加这种活动，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亚洲人来说，就是社交的方式其实潜移默化有点根深蒂固了吧，就是那种洋人的那种喝着东西然后就站在那边跟你聊白天对吧，其实到后来你不知道聊什么东西的对吧到后来真的就不知道聊什么东西了，就换一个然后再重新讲一遍，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又一个老外过来对吧，又认识一遍，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然后我在做什么，重复了五遍之后他妈走了，我蛮辛苦的其实。然后还有本地也不是那个 visual design 的一个 meetup， 就是 UXSG， 这个他们也搞得蛮大的，就像本地的就像中国的那个 UPA 这样的吧，然后他们就是交互设计师的一个聚会，那定期的会在不同的那些公司，像 Autodesk 啊、PayPal 啊，然后包括我记得在之前好像在 HP 也有办过一次，然后在我们 Grab 之前也办过一次，然后会有人做分享。然后会有不同 topic 去 discuss， 我觉得他们那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吧。像说到新加坡初创企业， 肯定离不开衣食住行了。我觉得新加坡也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初创企业，比方说像购物生活，还有 Lazada、Carousell 都是本地，Lazada 应该不是 ，Carousell 是本地的一家公司，像闲鱼那样的公司。 哦， 对，然后本地每年有一个活动，我觉得蛮有意思。我去年还是前年我去过一次，叫什么？叫 Walkabout。那个我概括一下，就应该叫新加坡科技公司一年一度的节日吧，叫 Walkabout SG。那 Walkabout SG 这个意思可能就是应该就是走进人群，路面闲谈，就直译就是这么个意思，对吧？那基本上新加坡所有的那些创业公司啊，然后一些设计公司啊，都会参与进来。那么在那几天，它有一个 schedule， 对吧？ Wow. 然后到时候每一个公司它都会敞开大门欢迎你。那么你如果报名的话，它新加坡虽然麻雀虽小，对吧？但是它其实不同的公司它也有分几个区块，比方说在 Block 71，然后在City Hall 那边，在 CBD， 在 Chinatown， 对吧？都有一些创业公司聚集的一些地方。那一天的话，所有的公司都会敞开大门，然后你可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你可以去每一家公司交流，跟他们的创业人员去，跟他们创始人啊，跟他们员工去聊天，然后关于他们的产品，关于他们的设计理念、设计流程啊什么的。然后像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像在新加坡去 Twitter 啊，然后 Facebook 都有分舵嘛，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些 special event， 你可以去注册，然后去参加他们的那个应该叫什么酒水会啊什么的，就是他们会去传播他们的branding 吧，传播他们这个公司，然后参加一些线下的活动，还有 party 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我遇到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每年都会有。 嗯、听上去还蛮诱人的。你们还招人吗？ 我们招人啊，来吧。 啊，对，那个就跟我们以前每个嘉宾一样，你那边有什么想要打广告的吗？我们可以免费给你打一次。 真的、啊？ 给我快递个榴莲过来就好了。 我不要快递，我人肉帮你 追求。 那么我现在在工作的是东南亚的一家创业型企业，叫 Grab。没有中文名字。那 Grab 是一家目前专注于为东南亚提供智能出行方式的一家科技公司。不仅仅只有打车，对吧？我们在有些国家和区域也有餐点的配送、快递服务。然后现在我来这边主要负责移动端 App 的体验设计。那么大家知道新加坡其实面积很小，对吧？跟中国比的话就完全没有办法比。那么在整个用户体验设计和视觉设计的这些人才上面，其实我觉得这个比例也是很相似，比较稀缺，对，很相似。所以我在借此机会，对吧，在两位那个主播的 anyway.fm 当中，我也是想隆重的发布一个广告，希望就是说在国内有兴趣来到新加坡工作的设计师朋友可以考虑一下来我们公司工作。这边的话生活非常舒适，空气也非常好，然后食物也非常好吃， 虽然有点潮湿，但是 有榴莲嘛，对吧？ 对，爱吃榴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就过来，然后我们对我现在就在冰箱里就有两坨。 不瞒你说，其实我现在很心动。 不管是那个心动的李昂同学还是其他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会在节目的那个参考链接里面放出那个丹尼斯同学的邮箱。 对， 哎，姐姐，要不我们打包去吧。 我帮你打包吗？我现在不可能去啊。 然后现在像在我们公司的话，我们差不多有20个人左右的设计团队， 也不少嘞。 那么，不少，但是需求是很高的。对，20人左右的视觉团队，然后我们的主要构成的话是有交互设计师、视觉设计师和 用户调研，对吧？我们叫 user researcher， 然后我们的团队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同学，有来自中国的有好几个，然后本地新加坡的也有，马来西亚的同学也有，台湾的同学也有，荷兰的同学也有，美国的同学也有，还有来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那个Macedonia， 马其顿。 哦，原来马其顿的英文叫。 我们甚至还有一，对，我们甚至还有一位来自马其顿的美女设计师。我相信在新加坡来自马其顿的人也屈指可数吧，我觉得几个手指能搬过来的，一个就在我们公司 的。那请发一张照片，我们也贴到那个参考链接里面去。 啊，我可以介绍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师蛮有灵气的，叫Nina Geometriva， 然后他的 Geometriva 应该是他自己的艺名吧，是 Geometric 加Eva 的那个合体，对，然后他在 Jibo 上的 follower 差不多跟 JJ 跟 Leon 差不多吧，我觉得是很有才华的一个设计师。 哦，比我多多了。 哦，你已经看到了。 对，比我多多了，是我的一倍。 哎呦，那比我多一丢丢嘛。 还比你多啊？ 比我多。哦，这个鹿毛的就是他做的。 对，那个叫什么 I Love Fur 是吧？ 啊，对 ，I Love Fur 这个，最近还挺火的， 是他做的。前两天在那个看他跟他那个老公在调试这个 app， 没想到很快就上了，好像还拿了个奖。 这个 app 我们也可以放到参考链接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做的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他在我们 team 是像我以前在 HP 一样碰到 Leo 跟 JJ 这么有才华的设计师，我觉得给我有一种共鸣的感觉。所以，如果在中国对吧，或者在其他国家。有听到 Anyway FM 的听众，如果有兴趣来我们 team 工作的，就不要犹豫了。 感谢本期的嘉宾，来自新加坡的 Dennis 同学，谢谢他带给我们的异域风情啊，让我们节目总算有了一些来自海外的咸味。那个，大家掌声鼓励，掌声鼓励。 谢谢，还要谢谢 JJ 和 Leo 啊，今天第一次录节目还是有点紧张的。 我们本台的传统 One More Thing， 上一次说到的那个 Anyway 的那个 T 恤衫啊，现在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等节目那个开放的时候应该大概可能已经可以上线了啊，那希望趁着这个夏天的尾巴吧，能够让大家买到吧。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之前我们也说了很久的线下活动，我跟利昂目前筹备在 Anyway.fm 正好一岁的时候，也就是在今年的十月底会有一次那个生日趴，然后到时候欢迎大家过来，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既有干货又有湿货的各种分享啊。那详细的情况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博吧。上一期的时候大家吐槽我说那个用上海话读的不好听啊，那我还是恢复传统，用普通话念一下我们标志性的结尾。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以及在微博、Twitter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我们。括弧，因为最近 G20 的关系，我收到了那个阿里的那个信箱的通知说，可能最近我们 hello@anyway.fm 的邮箱不是那么的好用，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找到我们。括弧结束，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为了得到更好的体验，我们比较推荐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当然，你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荔枝 FM、喜马拉雅 FM 上搜索 anyway.fm 或者设计杂谈找到我们。同样欢迎访问我们的官网，以方便的浏览每一期节目内容提及的参考链接，并且参与讨论。谢谢大家，再见。